是 现在是北京时间零点。 丽华丽华快餐精华，中国外卖领导品牌，25年只做一盒饭，订外卖就选丽华快餐。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文艺广播 FM87.6。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话说天下》，话说天下。 天下人的天下，江湖人的江湖。 话说天下，和您聊聊不同寻常的历史人物。 四海一统，三国六朝，和和分分的南北，起起落落的人生。 话说天下，给您说说跌宕传奇的历史故事。 盖棺百年后，重说中间善恶，笔墨玄机里再探是非曲直。 谈笑间闲说历史，不用替古人担忧，这里是话说天下。这里是话说天下。昨天咱们说到，几个曾经拒绝庄允成邀请的文人，自从看过这本风靡一时的名史以后，就察觉出日后肯定有祸端。为了能够证明自己没有参与编写的工作，就一纸诉状告到了浙江按察司。可谁成想，按察司的官员几句话就把他们给打发了，根本没当回事儿。几个人不服气呀，接着又把状子递到了湖州府。湖州府的官员倒是查出了罪证，可结果却并没有像这几个文人所想象的那样。一个沽名钓誉的假书生编著了一部违禁犯制的书稿，一个兴风作浪的真小人掀起了一场血雨腥风的冤案。世事难料，人心凶险，可恨卑鄙小人翻云覆雨，朝廷黑暗，官场腐败，可怜痴心文人命丧黄泉。且听阿龙话说天下，千古奇冤明史案第三集。湖州府的大官们可都不是省油的灯，拿到罪证以后，不是第一时间打报告，而是偷偷的派人出去放风，让庄允成做好准备。话说到这儿，您可能得琢磨了，让庄允成做好准备，那没跑，肯定是和庄允成一个鼻子眼出气的，要不然准备什么呀？您呐，还真想错了。庄允成和这些官家还真不是朋友，但是这些人都知道庄允成是一个大财主，有的是钱，因为这事儿现交朋友也不迟啊。这事儿传到庄允成那儿，可真把他吓了一跳，钱他舍得，可是万万没想到这书能有问题。人家官府都把话说得这么明白了，庄允成这钱不给都不行。于是赶紧找来家丁，装了满满一箱子钱，就启程去见湖州府的官员了。庄允成一到湖州府大门口，看门的就赶紧往里跑啊， 老爷，那个庄允成来了，随身还带了一个大箱子。 官府老爷一听，大箱子，这嘴角可就咧开了。呀，这庄允成还真是挺懂事儿的，看来我今天要发财了。啊，去去去，你把那个庄允成给我带进来，我在大厅里面等着他。这家丁领命出来之后，赶紧就把庄允成带到了大厅。就看庄允成一进门，扑通一下就给官老爷跪下了， 小人庄允成叩见大人，大人呢，小人冤枉，还请大人为我伸冤。 冤枉？你编的书里面有那么多大逆不道的内容，难道你不知道？ 大人呢，小人一向是奉公守法，从来也不敢做大逆不道之事啊，还请大人明察明察。 庄允成一边说着一边给外边的家丁使眼色，就看家丁赶紧把准备好的白银给递上去了。官老爷一看这白花花的银子，心里头可就乐开花了，口风一换，哎呀，哈哈哈哈，庄老兄啊，我也知道你的苦衷，很明显这是被小人给陷害了，你放心，由本官为你做主，这件事情就算是一场误会吧。听到这话，庄允成这心才算是搁回肚子里去，心想，哎呀，这有钱就是好办事儿啊，还好是虚惊一场啊。总算是把案子给平息了下来。回家的路上，庄允成这心里就一直琢磨，说我的书里有大逆不道的内容，他好像也没说出什么依据呀。再者说了，当初编书的时候也没觉得呀。不行，我就赶紧回去把书里的内容好好检查一遍。庄允成这回虽然逃过了一劫，可他却不知道更大的风暴还在后头呢，那个真正要他命的人马上就要登场了。 北京文艺广播，您正在收听的是话说天下。 庄允成连夜赶回了家，还把没卖出去的明史全都给收回来了，动员了全家老小一块检查书里的内容，但凡涉嫌叛逆的段落全给删了，然后再把书重新装订成了一部新版明史。这通折腾还不算，庄允成不愧是老谋深算呢，在社会上摸爬滚打了这么多年，官场里的黑暗他比谁都清楚。湖州府的官爷既然都找上门来了，接下来难免就会有第二个人，那庄允成能在家里坐以待毙吗？他是一边忙着把新书放到书市上接着卖，一边到处使钱，把上上下下的官员都打点了一番，尽量做到万无一失。所有能想到的庄允成全办了，这回算是能睡一个安稳觉了。有了官府撑腰，书里的内容又改了，这下该没人找麻烦了吧。然而庄允成就是机关算尽，也还是差了那么一点，正所谓树欲静而风不止啊。接下来打算找他麻烦的人才是一个真正的厉害角色，这个人不是什么达官显贵，也不是什么正义之士，而是一个刚刚刑满释放的犯人。不过您别小瞧这人不怎么起眼儿，可正是因为他才掀起了一场血雨腥风的战争。那句老话不是说得好吗？阎王好过小鬼难缠呐。这个人名叫吴之荣，是江西抚州人，顺治年间曾经在浙江当过知县。他这个人呢，一向就是偷奸耍滑贪赃枉法，早先做知县那会儿就老是想着法儿的搜刮民脂民膏，贪污了不少钱。有一天浙江的两位官员来到吴之荣的县里视察，别看是俩人，可是吴之荣却是见人下菜碟，给其中一位满族官员送了厚礼，而另外一位呢，则是随便打发了一点东西敷衍过去了。吴之荣本以为人家不会知道，可谁成想被怠慢的那位官员也不知道打哪听说这事儿了，这火腾一下就上来了，你这也太过分了，于是二话没说就找人搜集吴之荣的罪状，准备参他一本。没有不透风的墙啊，吴之荣也不是什么善茬，听说这事儿以后也害怕自己那点恶心事儿让别人抖了出去，就打算以牙还牙，也找起对方的罪证来了。您说这狗咬狗，那只能是一嘴毛啊。这俩人折腾了半天，谁也没捞到好，老底儿全被翻出来了，一起下了大狱， 处以绞刑。吴之荣一听处以绞刑，吓得脸都绿了，于是赶紧拿钱买通关系，让官员把他行刑的日子是一拖再拖，最后愣是拖了6年。您还别说，这吴之荣啊还真有点狗屎运，就在第6年，刚巧顺治皇帝大赦天下，罚了点钱，无罪释放了。出狱之后的吴之荣可没早先那么风光了，不过江山易改，本性难移呀。就在他手里缺银子的时候，突然让他听说了庄允成这事儿，于是他眼珠一转，这坏心眼可就来了。一个沽名钓誉的假书生编著了一部违禁犯制的书稿，一个兴风作浪的真小人掀起了一场血雨腥风的冤案。世事难料，人心凶险，可恨卑鄙小人翻云覆雨，朝廷黑暗，官场腐败，可怜痴心文人命丧黄泉。且听阿龙话说天下，千古奇冤明史案第3集。您别看吴之荣这个人人性不怎么好，可架不住有和他臭味相投的人和他做朋友啊。瞅见吴之荣这回落魄了，几个人就给吴之荣找了一份差事。您还别说，这差事还真是非吴之荣莫属，那就是去湖州帮助朝廷筹集捐款。吴之荣一到湖州就打着为朝廷分忧解难的旗号，将那些有钱的大户人家敲竹杠，搜刮到了不少银子，而这些钱绝大部分却进了吴之荣的腰包。这天吴之荣正寻思着下一个要去敲诈谁呢，可就在这个节骨眼上，身边的一个随从和他聊起了庄允成的事儿。吴之荣听完眼珠子一转，这事儿有点内容，他们家有钱，反动书籍又不是小事儿，这可真是比较符合我的条件呐。于是吴之荣这计划就跟着来了。这天吴之荣揣了一本未删节版的明史，就来到了庄允成家里。庄允成也不傻，知道吴之荣的来意，官府啊他早就使过银子了，这么个人物还能耍出什么把戏呀？根本就不把吴之荣放在眼里。门一开，庄允成就开门见山地说了：吴先生今天是为了那本书的事儿吧？吴之荣听完先是一愣，紧接着也不拐弯抹角了：庄老先生果然聪明啊，我正是为了这件事儿来的。吴某拜读了这部明史，发现这里面有很多大逆不道的内容啊，专门过来提醒您一下。哦，是吗？那就多谢您费心了，我们庄家的事儿用不着您操心，恕不远送。说完帮一声把门给关上了。吴之荣哪受过这种气呀、啊、后槽牙都快咬碎了。你个庄远成啊，看我怎么收拾你。吴之荣回家之后连口水都没喝，就开始写上检举信了。可他哪知道官府和庄允成穿的是一条裤子，这信呢就像石沉大海一样，半个多月了杳无音信。接下来吴之荣又会如何计划此事呢？吴之荣可没那么容易善罢甘休，他也不傻，琢磨出来这官府肯定让庄允成花钱打点了，所以啊，索性自己把明史翻看了一遍，从中找线索。就在吴之荣看着看着的时候，突然书里印的 清美堂三个字引起了他的注意。这字儿我怎么觉得在哪儿见过呀？想来想去，就看他突然一拍大腿，对呀，这三个字儿朱佑明他们家大门上不是也有吗？讲到这儿，您可能得问了，这朱佑明又是谁呀？他呀，其实就是庄允成的亲家，他闺女是庄廷龙的老婆。朱佑明他们家可有钱，是湖州的富商，可是因为没什么文化，好多人就都瞧不起他。朱佑明不服气呀，就花钱按照文人的喜好把家里重新布置了一番。别看他大字不识，还专门弄了一个书房，里边堆的全是书，就是想让别人瞧瞧我也是个读书识字的人，也有品位。不光这样，朱佑明花高价从朱国珍的子孙手里把那块写着清美堂的牌匾给买了过来。庄运成买人家稿子，我不识字儿就买牌匾，还到处说他和朱国珍都姓朱，是一家子。后来因为分家才没在一起的，反正他是想尽了方法往学问人的堆里扎。吴之荣发现这点之后就改变路数了，打算去敲诈朱佑明。吴之荣这回还和上回一样，揣着那部明史就跑到了朱佑明家里，指着书上的清美堂三个字就开始说了，朱员外，这书上的字儿和您家牌匾上的一模一样，难道您也参与编写反书了？朱佑明一个大老粗，哪有庄允成那么客气啊？ 是要怎么样，关你屁事儿啊？ 你参与了反书的编写，就不怕我拉你去见官吗？ 朱佑明一听这话，当时就火了，来人呢，把这个满嘴胡说的人给我扔出去。话音刚落，吴之荣就被几个壮汉一把扯住架起来给扔出去了。 吴之荣真是倒霉到家了，一连让人轰了两回，这心里这口气都快变成瓦斯了，一点就着啊。一边站起身来，一边嘟囔着，不报此仇我誓不为人。要不都说得罪谁也别得罪小人呢，这话说的一点不假。吴之荣早先为了能出口气，能和别人狗咬狗，把自己弄进监狱，可见他是一个记仇玩命的主啊。吴之荣在湖州碰的钉子够多的了，可他心里也终于明白过味儿来了，看来这庄家和朱家在湖州都是有人罩着的，要想告到他们必须要去京城，那儿才有人听我的话。吴之荣算计好了之后，并没有着急赶往京城，而是把明史从头到尾读了好几遍，把所有叛逆朝廷的词语段落都拿红笔给勾出来了，还写上了自己的分析。为了报仇，吴之荣还把朱佑明和朱国珍联系在一起。书里边凡是朱国珍说的话，他全说是朱佑明的观点。您说这朱佑明连字儿都不认识，这回倒好，成了这书的编写人了。吴之荣做好一切准备之后，就拿着这部明史赶到了京城，连夜就把书和检举信交给了刑部。接下来就是咱们节目开头说的那个情景，刑部侍郎罗多把信转交给了鳌拜，鳌拜一声令下抓了庄允成和朱佑明给打进了天牢。庄允成因为忍受不了酷刑含冤自尽了，估计他临死的时候最后悔的就是当初不应该为了贪图虚名和儿子剽窃书稿编著明史，就算书出了也应该认真检查书里的内容。当然他更后悔的是得罪了吴之荣这个卑鄙小人，可是现在说什么都晚了。庄允成自杀之后，朱佑明可就更担心了，但凡能用钱的地方他全花到了，天天盼着那些人能用人钱财替人消灾，可结果呢，人家早就拿着他的钱逍遥去了， 谁还认识你朱佑明是谁呀？鳌拜一看庄允成自杀，朱佑明也拿不出什么证据证明这事儿他们冤枉，于是这案子就这么定下来了。接下来凡是和这本书有关的人全都被牵连了进来，通通格杀勿论。康熙二年的一天，将近有2000多人等着行刑，就听得刑部官员一个一个的念叨：朱佑明凌迟处死，庄家7人凌迟处死，接下来某某人绞刑，某某人处斩，某某人发配，听得让人心惊胆战呐。朱佑明那个时候被吓得连裤子都尿湿了，浑身哆嗦，您想想这一刀一刀的搁在活人身上，听着都难受。庄廷龙和庄允成这爷儿俩虽然已经死了，可也没躲过这一劫，从棺材里给刨出来鞭打尸首，整个湖州城里到处都是人头碎肉，尸横遍野，血流成河呀。处死了这些人之后，他们的家属凡是15岁以上的全都被送上了船，发配到了边疆。这样一场惊天动地的冤案才算落下帷幕。这场大案前后牵扯了2000多人，无数文人因为参与了明史的编写而家破人亡，而这场浩劫的唯一获利者却是那个卑鄙小人吴之荣。自从庄允成和朱佑明死了以后，他们的家产全部被抄，一部分清政府拿走，而另外一部分就奖励给了吴之荣。关于吴之荣的后事历史上没有再交代，但是民间却流传着很多吴之荣不得好死的故事。其实在这个案子里最可怜的不是庄家人，而是那些一心写书的文人们。吴之荣也不是最大的凶手，罪魁祸首是当时黑暗的清政府。历史总是用血的教训给咱们讲道理，做人不能太贪心，为人处事要谨慎，还有一点就是千万不要得罪小人呐。这里是话说天下，我是阿龙，更多精彩的故事咱们明天接着聊。 北京文艺广播，您正在收听的是话说天下。87.6， 古代的、现代的、中国的、外国的奸臣、皇后、特务、太监，这历史里面有逃不尽的故事，这故事里面有您想不到的乐趣。北京文艺广播，阿龙在话说天下等着您。哎，一天一个故事，您可别错过了。